后市人民币汇率仍将受到美元走势的影响，综合国内外形势来看，预计人民币汇率将维持整体企稳双向波动的运行态势。另外，市场关注将于周三公布的美国一月通胀数据，市场预计通胀数据可能会使美国的利率上升，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利率上升的速度超过了预期。随着狗年春节的临近，黄金市场的热度也越来越高。目前呢，国际金价下跌势头依然明显，各家银行和黄金卖场、金店的促销活动也比比皆是。但是与商场内的黄金品牌专柜火爆的销售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的实物黄金销售却显得十分的冷清。从商场黄金专柜的走访发现，顾客主要选择的是黄金饰品，尤其是狗生肖系列的黄金饰品款式，中老年人和儿童佩戴的金手镯、金项链等也是黄金销售的畅销品。而对于今日的金价如何，很多顾客并不是特别关心。尽管离过年还有两天的时间，但是很多市民外出购物或者是消费的时候会发现，市场上像理发、洗车、家政等服务行业的价格已经纷纷上调，正式进入了春节模式。那么原来理个发是20，现在有的地方涨到了30啊，与此类推。另外就是大部分快递停止了揽件之后，也导致了仍然正常收派件的快递出现爆仓、派送延迟等现象。客观来说，由于天气的影响，很多劳动者回家过年带来的人力成本提高，最终都会反映在终端消费市场的商品或服务价格上，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春节价格。央行上海总部今天发布2018年1月份上海市货币信贷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海一月个人住房贷款增量持续回落，新增个人消费贷款中有接近70%为车贷。上周的中国 A 股市场大幅波动，一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管及时出手，用真金白银的增持向投资者传递信心。据统计，二月份以来，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两市有近500家公司披露了主要股东和董监高，也就是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增持公告。对于增持，监管层也是持肯定态度。投服中心日前就表示，主要股东及董监高的增持行为可以起到稳定股价的作用，但是也希望他们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好，另外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最熊新股诞生，上市第二天就跌停，这就是养元饮品。它的产品是十分有名的六个核桃。曾被市场寄予厚望的养元饮品，在上市第二个交易日股价就惨遭跌停，也创下了新股最少涨停的记录，这与市场给予厚望的14万的收益形成了天壤之别。所以有投资者大呼，说好的单签能赚14万呢，养元饮品你还欠我几个涨停。另外有专家提醒，随着 IPO 发行的常态化且有加速之势，新股行情降温明显，打新的收益也出现大幅缩水。正所谓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即使你打中了新股，也要有谨慎的心态来面对。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盘面。今天早盘沪深两市高开，沪市一路震荡上攻，一度突破了3200点关口。午后受银行、保险等权重板块回落影响，三大股指涨幅不断收窄。截至收盘，沪指报3184.96点，上涨 0.98%， 深成指收于10362.43点，上涨 0.69%， 创业板指数收于1648.58点，上涨 0.03%。 从成交来看，沪市成交1720.45亿元，深市成交1751.03亿元，两市合计成交3471.48亿元，比昨天的3497.02亿元略有缩量。盘面上，酒店、餐饮、医改、航空、地产、保险、银行、景点旅游等概念板块涨幅居前，而芯片、5G、次新股、计算机、高送转、半导体等概念板块跌幅居前。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请入广发证券首席战略投顾王宁先生，来请他分析一下近期的大盘走势以及后面的应对策略。王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您好，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今天的走势。 整体上我在这个 跑赢大盘的王者公众账号里边，我讲了，我说最近看盘的要点就是，看缺口定进出，也就是说沪指2月9号的那个缺口应该回补，因为按照缺口理论的话呢，马上回补的缺口就是普通缺口。那么今天还有6个点没有回补，明天就非常重要了。如果说明天能够回补的话，我认为解钱，适当的持有筹码是没有问题的。 嗯，好，您是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给一个操作的建议。那么为什么要盯着这个缺口呢？ 因为如果说一个缺口马上2-3天之内不能回补的话，在这个股票技术分析里边，那么它就是一个突破的缺口。突破缺口意味着后面有较大幅度的跌幅，而且缺口理论我在26年股市生涯里边认为是最准的技术分析之一。所以说如果这个缺口留在这里，而且创业板高点还有一个缺口，那么沪指再留一个新的缺口再往下的话，那么我认为跌幅将超过2015年3次股灾的跌幅。所以说我还是不认为那么悲观，我们边走边看吧。 好，那如果明天如您所愿哈，已经补好了这个缺口，在股票操作上您有什么建议？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美股呢也是一个未知啊，您有什么样的策略？ 好，那么假设明天补缺口了之后，代表现在这个调整就是普通的调整。那么由于那个我在1月29号提示股民都空仓了，那么到现在为止跌这么多了，我们高低得买一些股票，但是考虑到节日期间的不确定性嘛，可以买比如说1/3、1/4啊，买到您心里头不担心的那个仓位。那么节日期间如果欧洲美国没事儿，那么开盘之后中国股市上走的话继续加仓。如果节日期间外围股市生变，那么也就是说因为仓位轻嘛，开盘之后这个位置也不高，止损个2%-3%就出来就完了。所以说我主要是建议大家盯着沪指2月9号那个缺口，明天能否完补，大概是在我没记错的话是在3225点左右，也就是说今天就差6个点没封住。 是， 好， 那么如果说啊，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说后市发展还比较企稳的话，您对于哪些行业或者是板块，是比较看好的？ 好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新股发行常态化，股票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每天看盘发现，即便同一个板块经常是一半是红的一半是绿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业绩为王的时代，任何的板块都有机会，任何的板块选股，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选业绩稳定预增的股票，而且必须是历史大底部区域，不能是连续上涨2-3年的，那么现在刚刚下跌的不行，因为这2年的大幅度的调整呢，很多股票都在底部，所以说买超跌的优质的中小创和超跌的优质的央企中字头做一个组合，是跑赢大盘的非常稳健的策略。 好，谢谢王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我们再次连线也是春节之后了，提前祝您新春快乐，给您拜年了。 春节快乐，再见。 好，再见。以上观点呢，代表嘉宾个人的分析和判断，不作为各位听众朋友作为投资和决策的唯一参考依据啊。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入的是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嘉宾，国融证券的刘云龙，刘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那么我们财富大搜索进入2018年以来啊，节目内容做了一个调整。每周一周二呢，我们会着重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股市，周三周四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资产其他的配置领域啊，比如说这个理财产品啊，互联网金融，以及我们的这个信用卡消费，以及我们的整个家族的资产配置和这个资产安全的话题。星期五我们会着重的和大家来聊一聊保险产品的这个选择和配置。那接下来啊，我们和云龙一起还是分析分析哈，最近这个股市调整的一些原因以及后市我们怎么应对哈。首先您分析一下这两天的反弹吧啊，您看看这反弹当中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两天的反弹的话，其实有几个原因。首先呢，是目前市场调整的一个外围因素，其实外部的压力是有所这个减缓，就是美股出现了连续的反弹，而这个反弹幅度也相对比较大，所以对于市场而言的话，有一个明显的反弹的这个动力。同时呢，目前市场之前市场大幅回调的这个主要的品种跟主要的相关的这个相关的因素的话，其实在连续大幅下跌之后呢，得到了一定的这个缓解，那么同时市场的担忧情绪呢也基本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宣泄，有一些个股也甚至出现了一个超跌的情况。所以目前市场其实如果我们总结的话，反弹一个是市场的这种利空和做空的这种动力其实逐渐在消减的，那么压力逐渐减小，会出现一个自然的反弹。另外一点的话，有一些优质的个股，有一些原本不该回调幅度那么大的这些个股呢，出现超跌反弹的这么一个动力，所以这两波其实是这两天反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原因。当然我们要知道，之前市场在回调的过程之中，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的改变，基本面的变化出现了这个下跌，是因为有一些政策收紧呀、去杠杆的这些政策、去杠杆的这种措施，导致的有些个股的风险的爆发，和有些个股的这种断崖式的下跌。而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其实对于整个基本面、市场的基本面跟市场的整体结构的话，没有特别直接的一个影响，它只是从心理层面去进行影响。所以心理层面进行影响的话，注定是一个短线的行为、短期的行为。短期行为过去之后的话，市场反应过来，市场的担忧情绪消退之后的话，很多个股又重回上升的或者是反弹的这个通道。当然节前的话，目前来看的话，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反弹的幅度不会特别的大，但是呢节前的可能明天还是一个小阳线或者是一个震荡走强的这么一个态势。连续三天的这种企稳，对于市场而言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势，为节后市场继续走强或者继续企稳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今天股市大盘啊，一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上攻态势，后面呢是开始逐渐的回落和调整哈。那你从这个走势当中怎么来分析目前的这个情绪风险偏好？ 今天早盘其实市场反弹的幅度比较大，那么一度上证一度反弹接近 2%。我们从反弹上午反弹个股来看的话，其实表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蓝筹股明显的在参与反弹，在上周 今天的 ETF 50涨得不错， 没错，像上证50，那么沪深300的重点的个股、中字头的个股，包括今天反弹幅度其实相对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就是保险类的个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个股形成反弹，是跟之前几天在市场小盘个股企稳反弹的时候，银行股还在下跌， 昨天呢？ 没错，还在下跌，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么一个区别。这个说明，其实风险释放，不论是大盘个股还是小盘个股，这前面一轮的风险释放，其实已经逐渐的释放完毕了。那么有一些个股，不论是超跌反弹也好，还是市场重新去认可它的投资价值也好，已经形成了反弹了。所以这点的话，我个人认为，整体来看，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持续性的。当然，大盘股跟小盘股集体反弹的话，注定在今天一个成交量，就是上证指数成交量不到2000亿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是无法持续的。所以午后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个股又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势，这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毕竟如果让我们每个人做一个决策，在春节之前最后两个交易日，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仓位加到很高，其实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的，最多是去进行一个小幅的参与，或者很多个股试探性的去参与，这也就注定了很多个股的反弹幅度，一旦幅度比较高的时候，会面临着逢冲高我去卖出，逢冲高我去兑现利润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午后很多个股会拉出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长上影线的这么一个情况，并不是大家不看好它，而是因为大家在节前的最后两个交易日去做一个相对比较保守和相对比较稳健的这么一个操作，这样的心态的话就决定了市场会有反弹，但是呢反弹的幅度不会特别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市场还是 以分化为主，那么以个股的表现为主，同时指数的空间不会特别大。 所以今天的走势并没有让大家出乎意料。 其实早盘来看的话，其实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因为大家我个人觉得大家不会预料到市场会反弹幅度那么大，最终上证指数反弹在 1% 左右，是属于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在意料之中的，基本上跟外盘的市场也好，跟咱们正常的反弹的一个幅度也好，基本上是属于意料之中的。但是开盘其实是一个高开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大幅上冲的这么一个态势。这当然这也给也给市场选择有些个股逢高选择减仓或者逢高选择卖出，给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节前的红包吧。 嗯，今天要不卖出，那明天就没有办法拿到现金了。 没错，其实 很多人也会考虑到，我是不是在节前再做一个资产的配置？ 没错，因为凡是一个像样的这种节日，像十一啊，像春节这样的，会有个三到五天休息的这么一个节日的话，大家一定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几天我能不能拿现金去做一些短期的理财啊，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也是对于市场资金的一个分流或者一个考验，所以市场在这个时候其实会面临着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面临着被资金被分流，那么成交量是小幅萎缩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是的。好，那就接下来我们说到春节期间美国会发生什么啊？那说美国会发生什么，得看看美国之前发生了什么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啊，一个标志吧，叫 VIX 啊，这是一个判断这个指数波动的一个数据啊。 没错，它是一个波动率的指数。 波动率， 没错。其实这一轮美国市场的下跌跟这个刚刚咱们提到的 VIX 就是波动率指数有一定的这个关系。这一轮市场美国市场的下跌表现出来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首先它的跌幅非常大，而且是有一定的突然性，同时呢是一个集体下跌的这么一个态势，而且是所有的重点的个股，也就是美国的蓝筹的个股出现一个集体下跌，而且整体跌幅差不多的那么一个态势，就说明很明显这不是个股的行为，也不是某一个像我们一样工商银行下跌带动了指数全线下跌，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所有的重点的指数全部都被同时卖出，或者是整体卖出的幅度是一样的。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当指数下跌 3.5% 的时候，多数个股下跌的幅度基本上也是 3.5% 到 4% 的一个情况，就说明可能是一个ETF 减仓啊，或者是做空波动指数，或者是去做类似的这种量化操作所导致的一个原因。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就这次的这个波动率啊，最高到了 50.3 啊，那么之前呢在去年12月份是创下了 8.56 的新低。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数据越高就证明它波动的越剧烈。 没错。 不是说它涨的就越快啊。 不是。 对，它是 我大致来解释一下啊，就是波动率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它的波动幅度，或者叫振幅。 振幅。 对。为什么在去年波动率会那么低呢？就是因为其实中国跟美国的指数都表现了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小幅碎步慢慢的往上涨，而且是持续的慢慢往上涨。那这样的话就每一天它的涨幅相对来说比较平均，不会出现某一天拉出大阳线上涨，某一天出现大阴线连续下跌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它的整体波动幅度在某一段时间之内，比方说五天之内的整体波动幅度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就只有几%的这么一个波动幅度，所以它整体表现出来这个波动率幅度的话就相对比较小。所以整体市场其实有这样的相关的这种金融衍生品去专门去做这个波动率，或者叫我们去赌这个波动率的是大是小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一月底，就2月5号的时候，市场出现连续大幅下跌的时候，一下子把这个波动率从8%以内直接打到了20%、30%以上的这么一个情况，这就说明美国市场其实它的风格以及它的这个整体波动情况的话发生了巨大的这个改变。而这种巨大的改变首先是风险的释放，另外一点的话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是其他的这种操作波动率的相关的这种衍生品产品的一个巨大的机会。其实这一点的话在之前的波动率持续收窄的过程之中已经慢慢的开始去酝酿。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物极必反的这么一个道理。 是， 就是以美国为例吧，他们的这个股市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波动率其实是一个先行的指标啊，我们可以从中啊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也有人说中国的 A 股市场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和趋势出现啊，在15年调整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咱们的这个波动率好像也到了30以上。 15年的时候没错，那么那时候也是一个一直在持续上涨的一个过程，就是6月中旬之前也是在一个持续上涨的这个过程。那个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按照，当然我们中国很少去用波动率这个指标，如果按照波动率指标去看的话，那个时候其实持续的波动率收窄，但是呢到了6月14号15号之后的话，波动率突然放大，会达到30以上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可以叫做一个先行指标，小小的这个先行指标，但是呢一旦波动率出现这种快速的持续的这种变动，或者波动率出现这种巨大的变化的话，就说明整体市场的风格跟整体市场的这种风险的话可能发生了巨大的这个改变。这点的话其实是做衍生品啊以及做这种中短线交易的投资者应该特别注意的。 嗯，好，那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不管怎么说呢，春节期间美股的走势一定会影响到咱们春节之后开盘的走势，只不过是大和小啊。那下面我也问问云龙啊，就是你认为啊，外围市场在过节期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和刺激着他们？那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此外呢，我这里还有两位散户的案例啊，要跟云龙一起来探讨一下。一位呢是问问这个白酒还有没有机会啊，另外一位呢是问怎么来配置啊，在各个板块或者是相同行业不同公司的股票当中，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思路去分析去配置股票。那也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朋友们稍后见。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儿， 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4°。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6°。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财富大搜索，周一周二我们会重点来关注股市，周三周四我们来关注大家的资产配置以及资产安全的话题，周五我们会着重和大家来聊一聊保险的话题啊。那最近有一篇帖子在朋友圈里非常火哈，啊，中年人有很多挑战啊，其中呢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压力。那么所以说保险也是我们今年着重要跟大家哈来分享的一个知识点，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窍门，也有一些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知识，避免我们的资金或者是我们的财产受到损失。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聊一聊啊 A 股调整，我们日后该如何来应对。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国融证券的刘云龙啊，刘云龙您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嗯，每次云龙来做节目就想到了这个刘云龙啊，真的希望我们节目啊能够啊神机妙算啊，把握好每一个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美股的表现了啊，马上就要过节了，你分析在春节期间外围市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的因素？ 外围市场的话一般在年初的这段时间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变动，但是呢今年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不只是美股，那么全球的主要市场都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下跌。在春节这段时间大概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的话，美股我个人觉得不会有特别大幅度的这个波动，毕竟连续两天出现了这个反弹之后的话可能会有所企稳，同时这一轮美股的下跌跟之前的这个下跌，包括像07年的一个美股的下跌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更多的话，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更多的话是技术性的这个下跌， 嗯， 也就是可能是这种量化交易啊，或者是这种衍生品交易所带来的下跌，它有点像87年的那波下跌，当然幅度没有那波下跌的幅度那么大，所以一旦这种下跌事后证明或事后的反应上面来看跟基本面没有特别大关系的情况之下，这种下跌往往它的持续性不强，所以经过了连续回调之后一旦企稳可能慢慢的就要往回收，当然这个过程之中的话也会有所反复，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首先去看未来几天的市场，包括这两天的美国市场的话是不是还会有继续的波动。另外我们去看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从基本面上去看，从各种宏观数据上来看的话，美国的宏观数据还是相对来说逐渐在好转的， 不确定性的话也并没有那么强。那么从有一些像就业数据的话，还是创造了一个历史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成绩。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说像标普的相关的指数以及美国的各大指数，它的市盈率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水平，但是呢，这种市盈率的一个水平，如果没有这种基本面的负向的变化的话，个人觉得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逆转。所以，如果基本面的数据没有坏消息的话，没有持续的坏消息，我个人觉得不会有特别大的下跌的这个空间。再加上，因为我们普遍的对于美股的担心就是，美联储在加息，那么今年还会有3到4次加息，已经加了一次了，还有3到4次加息，这个是之前市场会把它解释成美国下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之前已经连续2年形成这个加息了，今年再次持续形成加息的话，并不是一个新的消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不会直接构成美股下跌的继续下跌的这个原因，但是呢，未来我们也需要去看美联储的相关动向、相关的这个政策，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不确定性的点，所以未来我们从关注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主要就关注这样几个点就可以了。我个人觉得不会有特别大的出乎我们意料的这个地方。 这两天倒是有一个不错的消息，就是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他们的所谓基建几千亿美元的这个计划哈，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 能不能推行下去，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两天不是美国又政府又关门了吗？连续两次关门，而且是很近的连续两次关门，这说明他其实想要去推行这个基建计划需要大笔的预算。那么美国总统对于大笔的预算能不能推行下去，能不能获得国会的批准，其实这是还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当然这个方向是对于美国的经济以及对于世界的这种需求，特别是大宗商品相关的这种需求，是一个比较好的刺激，但是呢前提是能实行得下去，能够有这笔资金去进行支持才可以，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一个不太确定的一个地方。当然这个预期如果能够符合的话，我个人觉得对于不只是美股，对于特别是这个新兴市场的话，从需求的刺激上来看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有人一直在说啊 ，A 股什么时候能走出我们独立的行情来啊？不要受这些外围市场的影响，你怎么看？ 其实这一轮市场的下跌，美国特别是那个国外市场的下跌，它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只是说，我们在下跌的过程之中，或者在将要下跌的过程之中，美股正好赶上了一个回调。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在半年之前美股出现了大幅的调整，我个人觉得当市场在3200点左右的时候，我们的 A 股市场整体跌幅不会很大，不会出现像现在这样连续的这个下跌幅度。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整体市场就是我们的 A 股市场其实慢慢的在走出它的这个独立性，不像之前一样只跟跌不跟涨了这么一个情况了。当美股在连续上涨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的 A 股市场从2600-700点慢慢的反弹到了之前的这个3500多点，接近3600点，也是一个慢慢走出一个独立上涨的这么一个行情了。其实有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呢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机制也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股市。我们的A 股的话很难走出像美国一样持续几年的中间不出现大幅调整的这么一个我们所谓的慢牛的走势。因为我们在2017年其实多数时间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慢牛的这么一个概念，特别是蓝筹的慢牛的概念。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蓝筹要是上涨的话，它是一个牛市。我们看到了工商银行这么大体量的公司反弹幅度就是翻倍的这么一个走势，银行股普遍出现涨幅超过50%一年之内。 现在还有人看好金融？ 没错， 你怎么看？ 是在看好这些金融。其实这个逻辑的话，我个人觉得他们看好金融的这个逻辑是一个相反的逻辑。他们并不是因为金融未来的趋势会好，并不是因为金融基本面未来会比较好，赚钱能力未来会更强，会更强大而看好它，而是从反方向去看。他们认为未来市场会有一个慢牛的行情，那么他们会去反推慢牛的行情是哪些板块会上涨呢？是哪些板块会导致？ 对，会导致慢牛的行情呢，那么必然是金融。所以他们去看金融，其实这是一个反向的逻辑。其实我们正常的逻辑就是，如果我们未来看好金融或者看好上证50中字头的这些个股，他们会持续上涨，他们有巨大的上涨空间，那么未来市场才会有慢牛的走势。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理性的去看一下，银行股目前的整体估值已经不是很便宜了，普遍10倍左右的市盈率，普遍像最大的25000亿市值以上的工商银行的市净率已经到了1.2倍到1.3倍，相对于一年多之前的只有0.7倍的市净率，其实已经翻倍了。但是呢，它的赚钱能力，它的年度的净利润的增长几乎为零，就没有增长。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去推断，当它的股价再以每年20%到30%的价格往上涨的时候，两年之后，工商银行的股价会到什么什么地步？它的估值会到什么地步？可能20倍的市盈率、15倍到20倍的市盈率都挡不住了。那么一个3万亿，当时到时候可能会有3万亿到4万亿的这么一个公司，是如此高的这个市盈率，那个时候的市场会有多可怕？其实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可以看好银行股，看好金融股，但前提是看好它的低估值，而不是它值3万亿到4万亿的这么大的这个市值。另外呢，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去衡量一下其他的中字头的个股，其他的蓝筹的大蓝筹的这些个股。其实大量的蓝筹个股目前是属于合理的估值，甚至有些属于估值有点点偏高的这么一个状态，未来继续上涨的持续性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充足。所以我们在分析未来市场的时候，我们去看未来的叫做慢牛或者是一个蓝筹行情的时候，要把逻辑的起点认清楚，到底是怎么一个逻辑链条，不能把这逻辑链条弄反了。 好，其实长期来看的话呢，这个股价和它的这个基本面还是保持一个吻合的态度啊。那么短期是有波动的，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把握好这个波动啊，赚取利润。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财富私人定制。有些朋友呢也问到了自己对于一些领域的困惑，我们也请云龙来解答一下。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听众张先生想问一个特别细的问题，他对于白酒行业的研究比较多，他自己喜欢喝，就想问一下对于白酒行业的走向有什么看法，除了茅台之外，白酒行业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大拿呀？如果白酒不行，银行股还有什么机会？那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刚才云龙已经谈到了啊， 没错， 我们就谈前面这个吧。 我们重点可以谈谈白酒，因为白酒已经连续涨两年了，从16年开始涨，其实从15年就已经开始涨了。那么这里面的龙头，我们指的是高端白酒龙头的话，平均涨幅其实超过3倍到4倍了。在目前这个位置，我们基本上可以下一个判断，就是白酒股目前的整体估值是属于一个合理的一个估值，就是基本上目前白酒股的股价，当然这里面指的是以这个高端白酒为主，中端和高端白酒为主，基本上目前的市值反映了它的所蕴含的这个价值，或者未来一段时间所蕴含的这个价值。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白酒股继续上涨的话，它需要新的驱动因素，它需要新的这个空间，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看到这个空间。所以我的基本观点就是白酒股经过了大幅上涨，目前这个位置需要停一停，需要歇一歇，当然不会出现大幅的回调，毕竟它的整体利润，它的营业的这个营收的规模以及未来赚钱能力还在不断的增强，而且有很强的持续性，毕竟它是一个叫做消费类的品种，它的持续性会比较强。 那你刚才说的空间指的是什么？ 所谓的空间就是我们在目前这样一个时点，我们去看未来3年到5年白酒股的估值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比方说茅台酒目前的市值基本上是在8000亿左右的这么一个市值，市盈率呢30倍左右的这个市盈率，正常来看的话，这么大市值的一个公司，基本上它的合理市盈率应该在15倍左右或者15倍以下的这么一个市值，现在是30倍，相当于未来2年到3年的时间，茅台的股价要茅台的这个净利润要维持在至少30%以上的利润水平，才能够在3年之后 仍然处于一个合理的这个水平上。 嗯， 那么这是在股价不涨的情况之下，三年之后茅台的股价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那么就要求目前茅台的利润增长速度是复合增长率30%左右。目前基本上茅台是按照这样一个增长率去走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想期望未来茅台股价的话，以每年30%的速度去增长，那就意味着未来茅台三年左右的时间，平均每年利润增长率要超过50%，或者达到50%左右，这样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或者给我们带来在股价上，我们投资它在股价上给我们带来这个回报，比较合理的回报。但是复合增长率50%，这一点在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做不到的。30%可能是能做到，但是30%呢，只能维持目前可能8000亿到9000亿左右的这么一个市值水平。这就是目前以茅台为代表的这些个股他们的一个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连续出现几年的大涨之后的话，它的股价需要停一停，需要歇一歇，当然可能不会歇三年那么久，可能需歇几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会相对比较合理一些。其实茅台和白酒类的个股跟另外一类个股有点相似，就是家电类的龙头会有点相似的地方。你会发现家电类的龙头股价连续大涨一年之后，它会停个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是高位横盘震荡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再形成上涨。其实如果我们去考察它的赚钱能力，考察它的利润增速的话，几乎没有变化，就是它股价涨的时候跟股价不涨的时候几乎没有变化。那么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是在它的估值在不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它需要一段时间把它的估值回归到拉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水平。那么家电类的股票平均估值是10倍左右，以10倍作为中轴，那么白酒的龙头可能是以15倍作为中轴，但是呢目前茅台的市盈率是30倍，那么像五粮液的市盈率也是大概是30倍左右，还有像汾酒这样的可能更高40倍左右的这个市盈率，他们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它的平均市盈率，把它的整体估值的话慢慢的拉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云龙实际上是说到了一个咱们选择股票研究公司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要从合理的估值的角度，以及它赚钱能力的角度，以及它这个未来发展的角度来倒推啊，那么它需要挣多少钱，要增速有多高多快才能够维持一个合理的估值。那么同样我们也知道估值它一定是在合理的区间上下波动的，所以说那现在是在上还是在下呢？那刚才您分析是都在上，所以说那它的赚钱能力要跟上，如果跟不上呢，它一定会在某种时间段内进行回归，如果赚钱能力跟上了呢，它又会在某种时间段内出现溢价。哎，这就是股价波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啊。这是我们其实不管是哪个股票吧哪个行业啊，都应该可以参考的吧，可以参考的一种方式，但也不是唯一的方式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他想问的是配置方面的问题。去年持仓农业赔，银行赚，白酒挣，医药手游都赔。医药也是分化的吧，哈。 医药的话，只有个别的龙头去年涨得比较好，多数医药股的话走势相对来说是也是比较差的。其实它跟消费类的一些个股有点相似的地方，其实跟像这个传媒啊，像这个手游啊，有一点相似的这个地方，因为之前估值普遍偏高了，同时呢，医药的行业的基本面其实发生了巨大的这个改变啊。可以说是不可逆的这个改变。之前平均利润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行业的话，利润率持续性的受到了一个压缩，就是这个两票制的这个影响。之前医药主要是这是跟这个医药生产企业相关的这些利润率的话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打击，所以这点的话对于医药股去年包括从16年开始吧，去年整体的估值体系其实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医药股目前我们看它的原来40倍左右的像生物医药的40倍左右的平均市盈率，现在来看的话压缩到了20多倍，相当于平均打了一个7折左右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未来医药的话我们整体期望值也要稍微打点折扣。 好，但如果他去年要买了恒瑞啊复兴啊，那情况又另外一回事了。 恒瑞复兴这样是属于原研药，那么它的研发能力相对是非常强的，它的增速不会受到两票制的这个影响，因为即便你有两票制，那么你的 利润空间整体利润率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呢它的需求，因为它是有独家药需求的话还是在快速的扩张，那么这一点影响的话相对是比较小的。 对， 影响最大的就是一些仿制药，那么一些普药，那么这些的话由于它的整体竞争力相对来说是有巨大的可替代性，所以在需求端的话其实它的溢价程度不会特别大，而且的话面临着两票制的这种影响，它的利润普遍的整个行业性的就会受到巨大的这个冲击，所以这点的话不同的企业，龙头企业跟非龙头的企业的话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带出他下面要问的这个问题了啊，相同行业不同公司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思路去分析，另外呢就是在其他的各个板块当中配比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分析。 这是两个问题，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相同行业不同的公司我们怎么去选择怎么去配置的问题。其实我们应该认清楚，我们应该分清楚一个是行业，另外一个是公司。我们在选择的时候首先要看最近可能哪个行业会比较好，或者是未来哪个行业会比较好，这个选择的时候跟公司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不要从公司的角度去看，我们只是从行业的角度去看。比方说有些行业未来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基本面会非常非常的好，会有巨大的这个改变，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利润空间会非常好，竞争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那这行业我们就可以去选，我们就可以去重点去配置，重点去看。这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就从行业的角度去看，这样在这个阶段的话不要去看公司。什么时候去看公司呢？当我们选定一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去选择最好的公司，当然是性价比最好的公司，当然这里面能够选到龙头的话最好，这里面的龙头赚钱能力最强的公司。在选择公司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看的话，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我们弄清楚每一个公司它的特点是什么。有些公司它是之所以会成为龙头，就是因为它可能赚到了这个行业里面的大部分的这个利润，就跟苹果公司一样，苹果公司在智能手机行业它赚到了 90% 的利润，那么它的经营的特点，它的赚钱的能力，它的利润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如果能把这个利润产生的过程跟所谓的这个商业模式给它弄清楚，或者是把它看清楚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就知道这个公司我们之所以选它跟第二个公司或者是后面的几个公司它的区别在哪儿了，那么我们就选择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公司。那么其他的公司我们可以去考虑它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优势，它是不是有别于龙头公司的其他的这个赚钱能力相对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特点，但是呢，这个时候它还没有发挥出来，未来它会有更好的这么一个潜力跟更好的一个赚钱的机会。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适当的去进行配置。但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我们去选择的话，尽量只选择一个公司就可以了。一个行业，特别是在 A 股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一个行业里面的优秀的公司本身就并不是特别的多。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从赚钱能力的角度来看的话，大多数也只能选择出来一个公司，或者是如果我们拆成细分的话，可能选择每一个细分的领域里面选择出来一个，最多选择两个公司。所以 我觉得从时间的角度我也没那么的精力去选。 没错，那我因为如果你去选择两个公司的话，大概率来看，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大概率来看的话，我们选择的第二公司都不是特别好，总体表现来看的话都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先不管你的方法是什么啊，我们先说说我们在这里面要投入的精力时间以及我们认真的这个态度，就决定了如果你真的是每天忙得跟狗似的啊，这个很多的房贷呀，各种压力啊，那真的不建议大家在这个领域投入太多的资金，因为你没有那个精力去做这个事儿啊。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啊。我们先不说策略的问题，我们首先说一下24小时你怎么分配的问题啊。如果你天天是要上班的话，那你的时间必定要放在你的重心就是工作上面。但是如果你有大把的时间，好，那你就分析吧。那分析的领域刚才云龙谈到了，行业呢我们找这个向好的行业啊，那么公司呢就找这个行业里的龙头公司。那在这儿呢我也想问问您更具体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于狗年吧，哪些行业或哪一个行业您认为是比较有机会的，跟我们分析分析。 狗年我个人认为的话，从行业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之前没有被市场那么看好的这个行业，因为像创业板啊、中小板啊，连续两年都走得不是特别好，那么市场也不怎么关注了，股价呢也经过了大幅的下跌。 嗯， 像创业板里面的像传媒类的相关的 公司，传媒类的 基本面其实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慢慢的发生了这个改变，估值呢也经过了大幅下跌之后，股价大幅下跌之后，估值也回归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水平，而且像这个电影票房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宏观的这种数据的话，也在支撑，基本上也在逐渐的创出新高，而且整体的龙头公司头部的这些公司的它的赚钱能力也是逐渐的体现出来，优势也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再加上经过了像2018年这个年初的市场的大幅的波动，市场对于纯粹的蓝筹个股他们的超额配置、超比例配置的这个空间的话也在逐渐的压缩，也就是说他们去需要去寻找除了蓝筹股之外的其他的赚钱机会。那么这个赚钱机会在哪儿呢？其实中小板跟创业板里面有些个股是能够承载这么一个任务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像传媒类的这个公司，其实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有些公募基金其实已经在逐步的去进行配置了。有些公司像分众传媒这样的公司，其实在2017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六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逐渐的在慢慢上涨了，而且从公募的资金的分配来看的话，像分众传媒这样的公司2017年基本上公募的加仓比例还是比较大的，在整体市场不太看好的情况之下，其实有一部分我们所谓的聪明的资金、先知先觉的资金的话已经在慢慢的在布局了，那么未来市场对于这类个股，特别是龙头的像华谊啊、像这个分众啊、像这个什么华策啊之类的这些公司，也在逐渐的有这个投资的整个吸引力，那么一旦形成这种集体投资和市场的一致看法、一致看好的情况的时候，这类公司的股价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再次上演像2014年、2013年到2014年那样的一个大幅上涨的这种格局。目前来看的话，整体市场还在一个 现在市盈率有的高有的低，有分化呀、不是所有的传媒股都足够便宜哦。 没错，这个时候其实是在逐渐的，就是整个基本面逐渐的在改善的过程之中，那么有一些还没有在市盈率或者在整体利润增速上体现出来，但是我们从先行指标，比方说我们从票房的指标能够看得出来，首先2017年的整体的票房是超预期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2017年的票房冠军的这几个公司，就这几个影片，或者是最近上映的这几个影片，多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之前没有的，多数的票房，多数票房比较好的这些影片是属于系列影片，就是比方说《战狼二》，比方说最近马上要上映的这几个都是续集，第二部、第三部的这些个，像前任的《前任三》，这都是属于续集的这些影片，这就是说明目前市场对于影视公司的这个市场的话，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形成了大片或者叫大的 IP， 逐渐的可以形成复制的这么一个情况，就跟变形金刚一样，这样的形成复制，这样的复制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可以预期未来一旦形成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效应的时候，龙头的上市公司他们的利润率将会快速的提升，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所以今年其实像在年底的时候，像芳华呀、像这个前任三呀、这些公司这些影片，他们就给像华谊兄弟这样的公司带来了非常好的超额的这个收益，利润率比原来预计的要好很多，就是因为他们的整体利润率有了大幅的提升。 好，这是袁龙对于明年传媒板块的一个分析哈。不过呢，我也从另外的一些角度看到，比如说世界上著名的一些传媒公司，他们的这个股票啊，在其他的一些资产配置当中啊，他们有的时候不会作为长期的这个持有，因为传媒的这个波动性太大，这个票房这部几部戏火了就火了，可能还有一些呢不火，可能它又就像前几年一样啊，这样的一种表现，所以说。